回帘而后，突然来了一阵风，吹醒了我的梦。我要找回我的梦。今夜一片雾蒙蒙，雾中的你在我的怀中，蜜蜂已陶醉在花丛，花儿更加的恋而红。要找回我的梦。昨夜一片花儿，你真回帘而后，突然来了一阵风，吹醒了我的梦。我要找回我的梦。